雷动像雷静的云雾天色像流亡风眼取这个动静异常异静异根咁有异根就有文静啊咁若云离咗呢个动静异常就无异根咁冇异根就亦都冇咗呢个文静啦喎就好似用嗰啲黄色嘅泥造成一个花瓶咁呢个花瓶成咗就有呢个黄色嘅晴空啊若是离开嗰啲黄泥咧亦都冇咗呢个黄瓶连呢个黄晴空亦不可得，但系就唔系断灭，不过就归翻于呢个太虚空。我就妄心揽取呢个动静异尘而前根啊，咁啊冇呢个动静异尘，咁啊亦无呢个异根可得，咁啊无异根亦复冇呢个天文星啊，但系就不至断灭，只不过咧。是归翻于呢个湛然妙觉明心，咁啊叫离动离静，系圆无性质。咁无空就无质，受性就不生啦。咁啊因中懒呢个空失二尘，成为呢个地根之受文色。咁啊若是话冇咗呢个空失二尘咧，咁呢个受文性亦都不可得。但是就不至断灭，就归翻于呢个湛然妙觉明心啊！就好似呢个人以蓝色嘅泥做一个瓶，就造成之后就有呢个蓝色嘅瓶空啊！离开呢个蓝色嘅泥，固然冇呢个蓝色嘅瓶，就亦都冇蓝色嘅虚空。咁啊，但系就唔系断灭咯。佢就歸翻於呢個太虛空啦，個無空無質，就受性不生，個非變就非田，就常無所出啦。嗱，咁啊，結根分別田之以苦，就名為叫做變啦。佢唔種嘅時候就叫做田靜，嗱，咁因中攬取呢個田變而長，而成呢個結，叫做常性。若是话离开呢个田变异尘，就冇个结根，咁亦无常性可得啊！但系不会断灭，就系归翻于呢个湛然妙觉明心，就系譬如以呢个白色泥造成一个白色嘅瓶，咁就有呢个白色嘅瓶空。离开呢个白色嘅泥，固然无瓶啊，亦都无白色嘅瓶空啊！但系不是断灭，就系归翻于呢个太虚空。我话非变非田，就常无所出。个不离就不合啦，各速就本无。咁啊离与共合，乃系真根所对嘅速尘。咁啊因中揽取呢个离合而成真根嘅知觉性。若是离咗呢个离合，就冇咗呢个生根，冇生根啊，亦都冇呢个生根嘅知觉性啊。但系就不至断灭，佢就归翻于呢个湛然妙觉明心。就譬如以呢个黑色嘅泥啊，造成一个黑色嘅瓶，咁啊呢个瓶造成就有呢个黑色嘅凌空啊。若是离开呢个黑色嘅泥。既无黑色嘅瓶，亦都冇黑嘅瓶空，但系就唔系断灭，因为个瓶坏咗啊，咁佢就归翻于呢个太虚空啦。咁无灭就无生，就了然安寂啊。嗱，咁灭与共生，就系呢个二根所对个法尘。咁你因中就由妄心揽取呢个生灭二尘啊。而成呢个二根嘅知觉性，若是冇咗生灭二尘，就冇呢个二根，无二根就亦都冇呢个二根嘅知觉性，但系不是断灭，就归翻于呢个湛然妙觉明心，就好似用一个灰色嘅泥做成一个灰色嘅瓶，咁啊灰色瓶造成就有呢个灰嘅瓶虚空。 離開嗰啲灰色嘅泥，當然亦都冇呢個灰色嘅平物，當然亦都冇咗呢個灰色嘅平空，但係就絕不自斷滅，不過咧就歸翻呢個太虛空而已，咁佢就無滅無生，就了知安寂。咁啊，上來咧就係一種靈，呢個六根係攬取呢個六神啊，而成呢個六根。咁啊，雖然各個形象、名字、作用、地位不同，但係佢呢個本性咧就係相同。所謂在眼叫做見啊，在耳叫做聞。乃至到在意咧，就名为佢就知觉性啊，如同以六种泥咧，就成就六个平。佢呢个颜色、相貌、名字都唔同，但系瓶里边个空啊，都系叫做空，无所谓分别。咁就说明我哋嘅六根就亦复如是啊。若是话正中相知之故，就如同呢个六个瓶通是一个空啊，但系由于用中相背故，好似有六个瓶嘅形貌名字不同。嗱，咁啊向下咧就系、是、由此一段文引起柯南啊嗰种嘅怀疑。咁啊，因为上文啊，六根就系离尘嘅无境啊。咁啊，既然离尘就无体啦，咁啊，六根离尘无体啊，咁佢就怀疑咧系断裂，但系唔知得呢个六根离尘并不是断裂啊，只不过系归于呢个湛圆灭国明心而已。好似啊，离开个天物，咁啊，当然冇呢个平，平都冇啦，当然就冇呢个平空啦。但系就唔系断灭咯，不过佢归翻于呢个太虚空而已。我话语但不存，动静合离平变，通则生灭明暗。佢言是十二，诸有为相。就随佛一根脱连内服，复归原真，法本明耀，耀正法明，诸如五年就应佛言脱。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若行相别事嘅第二科，明出就反妄归真，系六根附用。咁六根既然是迷真妄有，当然就不是真有，属于这个生灭法。咁啊，众生颠倒，咁啊执呢个六根为实我啊，咁啊由是起惑作业，所以世世就被逼煎熬，受诸苦恼。所以话嗰啲有志出尘嘅修行者啊。咁如果佢想离开呢个痛苦，咁啊当然就要断烦恼啦。我哋喺边个地方去断呢？就系在于呢个六根之中下手收集，反妄归真。你于呢六根中随于一根修行，长审观察，观其所起个烦恼。是由于这个分别好友以成真爱，真爱就即是烦恼，真爱就是由于好丑，好丑就由于分别，分别就是为烦恼之根。再观这个分别是从何而起呢？就求这个分别就不可得啊，知得烦恼无实体，不在呢个内外中间。咁佢如是观察啊，就名为佢就反妄归真，亦即话见见之处系见非自见啦。咁啊，亦即是上人所谓反同流根， 以及他们所谓反文明知识，咁样如是十观，你就唔会起分别，分别既无，当然亦都冇呢个好丑，亦都冇真爱啊！从此惑而不生，苦果亦灭。咁啊，既然灭苦果，当然系归还自己嘅真性啊！咁啊，若是我哋反往归真，归真之后，咁啊能够六根富用。咁啊，此个反往归真六根富用呢，又分为两科。現在初一科名反妄言佛，就是六根雖然用中相配，咁啊各各各用唔同，但係佢個本性咧唯一了真而性啊，所以一根反言，諸根煩惱一時就可以圓佛，此就開始多機阿難啊。以及这个法会大道一种修正的方便，那么也即是开始安南合诸大众啊，降伏烦恼的秘诀啊，就是答安南所请的云何之佛啊，求释攀缘之问，他以答不循动静，那么动静乃是耳根所对的音声，咁你虽然系冇心嘅听音声啊，咁啊，但系嗰啲音声啊，又好自然咁啊，咁啊送到你嘅耳仔边。咁啊，既然嗰啲音声好自然送到我哋嘅耳仔边啊，咁啊，等于话就唔听都唔得噶啦。我哋点可以能够做到啊？不循呢个音声嘅动静咧？其实呢不是很难，那么如果我们想不循这个动静音声所转，我们就要作观，那你观察啊，听音声者是哪一个，在于何处，那么为什么他要听音声，那么你如是观察呢，你观久攻心啊，个自自然然就唔会随呢个动静音声而转啦，就好似嗰啲坐香嘅人啊，佢参话头啊，咁啊究竟念佛嘅系边一个咧？所谓念佛者是谁咧？咁你好好地起个仪情啊，你好好地去参一参，你就自然不随境转，你就可以明心见性啦。所以话你不循呢个动静，个不循一合嚟，嗱咁呢个不循呢两个字咧，可以一直读落去。你话不循呢个合嚟，咁啊速循接近我哋嘅时候，就明为就系合于呢个真根。嗱嗰啲速循嚟嘅时候啊，咁啊就离开我哋呢个真根啦，咁啊叫做离。咁啊，说明合与共离都系身根所对之境。咁啊，现在想话唔循呢个合离，亦都唔系一件容易事啊！你哋应当要观呢个合离一知觉性啊，在于边度？咁你如是去观察咧，你就可以不被这个合离的环境所转了，我不循这个合离，我不循田边，田边就是接近所对的微尘，例如向下若王菩萨因了这个微尘无生无灭，不随这个微尘转，那就叫做名为不循这个田变二种妄尘转，就不寻通塞生灭明暗啊！咁啊，属于咧可以离之嘅，就系反观呢个鼻根、呢个耳根同埋呢个眼根都不可得，就无外境啊！咁啊，自然而然呢个鼻根就不寻呢个通塞啊， 这个耳根就不除，这个身灭，这个眼根呢就不除，这个明暗。因为一切过患都是由于这个分别心而生起的。那么现在啊，我们就观这个分别心在于何处，作何形象啊，那么如是观察呢，这个分别心啊本性空故，那么不随境转，那么一切过患从此消灭。所以说不于其间起分别啊，就说事故此处的最佳。你就在任何这个时间里面，任何这个事事物物之中，你只要那一念啊不起分别，你那一念不被这个情境所转啊，那你那一念就开悟，那一念之间呢就是叫做最吉祥。那么平常六根就是对六尘，就以这个明暗为先的。六根呢就眼耳鼻舌身意，以眼根为先。那么所对呢就是色声香味触法，那么色呢就包括这个明暗。所以通常六根呢就是以眼对这个明暗色尘呢为先的。那么六根与六尘呢都是以眼对这个明暗色尘呢为在先。那么但是现在我们这个十二诸有为相之中呢，它就以这个耳根的闻性啊是对这个动静的色尘呢为先。那么点解呢？因为动静就属于这个耳根所对啊。咁啊，佛嘅物意咧，就系、以阿难尊者咧，从呢个文性下手，就因为阿难在十大弟子之中啊，所谓多闻嘅第一，咁啊，现在佛咧就教佢唔需要改途换念啊，你就在你自己呢个多闻性，去反闻自性啊，以呢个文性下手。你就可以不除这个动静音声啊，不除这个动静音声所转所谓反闻自性啊，你就可以呢证菩提道。咁因此在这个十二种这个有为相之中呢，就以这个动静呢就为先。咁而是十二诸有为相，咁因为六种情景咧，咁各有一地啊，嚟色法就包括明暗，嗱声法就包括呢个动静，触尘就包括合离，味尘就包括甜变啊，香系有通分，法系有生灭，所以六尘就成为十二种法啦。咁啊，此十二种法都系生生灭灭。有作有为啊，所以说这个十二种法呢名为它的有为法，那么也即是六尘呢属于这个有为法，是有生灭。不去不就一根啊，此个十二有为相即是六尘，那是六根的对象。那么六根一向除这个六尘，即是除这个十二有为法之所转，所以分别的作业就流转于生死啦。咁啊，现在我哋想脱离呢个生死啊，所以我哋就于呢个六根中咧去修行。你除于一根去修行，所谓一门深入啊。咁啊，日后咧你功夫有成之时，可以六根同时解脱，都话除灭不一根，个脱念尽内缚。嗱，咁啊初时以呢个十二有为相，念引呢个湛圆妙觉明心，有呢个六根。咁啊根尘向来都不相离啊，就好似嗰啲胶咧，佢黐住嗰一块纸一样。 冇法子分。咁啊，現在話脱蓮咧，就係、是、話六根離六塵，六塵離呢個六根，所謂根塵脱節，咁就名為咧叫做脱蓮。嗱，咁啊，如果我哋想要脱蓮，就一定咧要內服啊。咁啊，因為一向以來，咁啊六根攤緣六塵咧，就名為做外日啦。咁啊六根咧為外邊嘅六種塵境所轉，咁啊六根就變成係外日啦，向外邊嚟嘅流入奔馳。咁啊現在要呢個六根，咁啊唔被呢個六塵境所轉啦。咁我哋點樣先可以做到呢？咁咪要內服啦，就啱啱咧反過來，唔向外奔入，反而咧向內啊嚟到作觀，所以就能夠服遣煩惱啊。咁啊就做內服，即是反觀觀自性啊，或者反問問自性。呢個反觀自性。反文自性咧，就名為叫做內服。咁啊，由內服之故，所內就離根啊。由於脱蓮之故，所以外就係離塵啊。外不除塵，咁就塵境自空；內不除根啊，咁就內心寂靜。咁啊，內外空寂，就名為叫做平脱。根尘伏根嘅原真啊，嗱咁啊，从初初修行，咁啊，从呢个明智慧中入呢个观行慧，从观行入双智慧，从双智慧入禅定慧啊，咁啊，步步精进，都名为叫做内伏。咁啊，伏九就归翻呢个本源一。真法界名为叫做复归原真，就法本就明了啊！咁啊，本有呢个心光，咁啊，即是无上菩提，咁啊，一向为呢个分别心之所障啊，所以本有呢个明了心光就不能显法。咁啊，现在由呢个内复之功。伏九呢个烦恼集除，本有嘅智慧心光就从此显化啦。好似嗰啲云像蔽个日头太阳，咁啊现在来一阵风，吹散咗嗰啲浮云啊。咁啊从今以后呢个日光啊就得到显现啦。咁啊就发本明了。我哋耀星就发明，即是光明耀星开发朗明。我哋知如五年就应不言脱啊！咁啊，平常讲六根系正中相知，所以一根反圆，咁啊六根都成解脱啊！所谓入一无妄啊，即系一门深入，入一无妄，比六之根系一时清明。我话诸如五年就应不言脱，不得求前尘，就所起之见名不纯根，就既根名化，佢由六根就互相为用。阿难，语起不言，今此会中，阿罗律陀就无目而见，佛难陀罗就无耳而听啊，清其神女。就飞地能香，雕凡波系就二舌之味，信若多实就无生觉束，如来光中就影令暂现，既为风执就其体圆无，圆灭定相，执直精文，如此会中就摩诃迦舌，九灭二根，圆明了之，就得因心念。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是、返往归真。六根富容嘅第二科，名为叫做归真富容，系话我哋脱念内服，复归原真，要正法明，诸如五年应不言脱时候啊，即是我哋 係反忘歸則，咁啊得到咧呢、這個六根富用，咁啊又分為兩科，現在初科咧係正富用之上，咁啊用一個事實嚟嘅證明，咁啊點樣叫做六根富用咧？咁我哋用呢個事實嚟證明一下，咁就叫做證啊富用之上。咁啊不由前塵，就是、所起之變，就話六根煩惱現實咗之後啦。就不由呢個六種情景而起分別，就等於話咧用呢個真心啊去了了之，咁咧就不由前塵所起咧呢、這個之變，係用呢個真知真念而了之。咁明就不成根，正根就明翻，佢由是六根就互相為用啊，就話我哋心地光明。咁啊，要顯化嗰陣子咧，唔一定依依佢本根而化嘅。佢話明不得成根，就變根就明化啦。基於其他根咧，嗰、那個心地光明亦都可以顯化。佢話由是六根就互相就為用啦。嗱，譬如眼唔單係能見。咁啊，亦都能夠能常，係能覺出。嗱，又例如呢個耳，唔單能聽啊，能聞啊，咁啊，亦都能見啊，亦都能常，亦都能覺出。咁就説明到此境界啊，你一根可以能為六根用啊，所謂自在就無礙。佢話語起不堅，今此會中。就阿罗律堂就无目能见啦，咁啊佛同阿难讲，佢话我点解讲呢个六根富用？咁啊有乜嘢嘅证明咧？咁啊现在咧就用事实嚟证明，所以佛话阿难啊，佢话你起又话唔知，佢话以起不知，咁啊即系等于话咧，你应该系知道，咁啊知道啲乜嘢咧？佢话今此会中啊。在我呢個靈緣法會大眾之中，咁啊阿羅律陀就無目能見啊，咁啊阿羅律陀尊者咧就賣咗呢個肉眼，但係佢都能見物咯。咁啊因為尊者出家之後，咁啊佢常常親近佛，咁啊當然係聽經聞法啦。可是佢有一種幻習慣，咁啊佢除非就唔聽經喎。咁啊，佢聽經咧就梗係黑眼瞓嘅。咁啊，一你就點頭，等於話好啊好啊咁。咁啊，佢唔單點頭啊，瞓到佢有隻先就瞓到咧，嘅嘅聲啊。咁啊，認真啊係打柴。咁啊，變成在會聽經大眾啊，都比起呢個瞓覺打呼聲咧，咁啊認真咧打柴嘈住。所以佛呢有一次啊。真係都唔忍得，所以就正威一學啊！就話出出亦何為世啊？羅之唐不累啊！佢一歲一千年都不聞佛名字，咁啊當時尊者仲係唔知啊，仲係分家。咁學佛講完經咧，嗰啲同學啊，就將今日咧佛鬧佢嗰啲説話咧話俾佢聽。咁啊，個尊者係一個有智慧嘅人啊！佢自己一聽，俾佛罵為畜生啊！個生大慚愧啊！佢七日之內，佢不眠不息，都知道呢隻眼咧固然可以睇嘢，但亦都要休息啊！如果你七日七夜精進唔休息，唔瞓覺，唔俾隻眼去休息一下。咁就變成嗰對眼哥咯，就因此盲咗嗰對肉眼啊！咁啊，佢就更苦啊，佢就痛哭流涕啊！如果有對眼，即係我可以外邊托對黑石咧；如果盲一對眼啊，咁又點樣去外邊托對黑石咧？咁啊，痛哭流涕啊！咁啊，佛咧就安慰佢，佢話你唔使咧，有心，佢嗰對肉眼雖然係壞咗啊！ 我话但系呢个肉眼之中咧，所谓分裂嘅肉眼之中啊，就有你呢个不生不灭嘅见性在啊，你好好地自己参一参，所以就教佢修呢个眼见照明，金光三昧啊，佢由是开悟，佢唔因为呢个肉眼盲咗见唔到啊，佢以呢个天眼能见啊。以呢个见性为文见，说明肉眼虽然系盲失咗灵啊，但系你见性无失啊，见性仍然能见啊，你见到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嘅事事物物，如同观见啊一个暗摩罗果啦，响自己嘅手掌里边啊，咁清楚，咁就属于咧。唔因呢个肉眼而见啦，乃系属于呢个心见，咁啊属于咧唔循呢个眼根啊，所谓记头明法啦。不及眼破聋，咁无耳而听咧，咪不眼破，只为叫做善欢喜，因为佢系一条龙啊，龙身，所以嘅常常咧就扶持呢个摩揭提波，只要呢个摩揭提波咧。就风调雨顺啦，咁啊人人安居乐业，都生个欢喜心，所以叫佢个名咧就叫做善欢喜。嗱龙，佢虽然有耳啊，嗱龙个耳咧都几大下嘅，但系佢咧听唔到啊，不能闻音声，咁佢点闻咧？就系、是、用嗰只角而闻，个龙咧有两只角。角就好长嘅，咁佢用呢个角咧而闻音声，咁就属于咧呢个听啊，唔系从住呢个耳而闻啊，乃系基于佢呢个龙角咧而发出能闻呢个音声，咁啊六根互用啦。嗰个琼雀神女啊，就飞四闻香，嗱咁啊琼雀就属一条河嘅名。咁啊，琼雀神女咧就属于呢个河神啊。咁佢系一个女子嚟嘅。咁啊，佢飞鼻闻香咧，佢唔因为呢个鼻，佢可以闻到呢个香气。用乜嘢闻啊？佢用呢个眼咧去闻呢个香气嘅。咁啊，说明呢个闻就唔系循着阎罗呢个鼻咧去闻，乃系记眼而发啦。咁啊，佢就飞鼻嘅闻香，咁啊，焦凡波提就意思滋味啊，嗱，咁啊，焦凡波提属于一位尊者，咁啊，由于此一位尊者啊，咁啊，过去出生，咁啊，毁过一尊大阿罗汉啊，话佢食法之时好似系牛番草啊，后来虽然忏悔啦。都仍然多生堕于呢个牛身啦，咁就有呢个牛嘅习气在，所以众生虽然得到人生，亦都随佛出家，正阿罗汉啦，但系牛嘅习气未曾亡，所以佢个嘴咧个条脷啊，常常咧上下恶咧，咁啊喐下喐下，好似呢个牛粪草一样，咁啊属于呢个牛舌。咁应该就泛之水土，但系今尊者不因呢个舌根而能尝呢个味道啊！咁啊，岁月多逢就无心觉出佢如来光中，就影令湛然，既为风质，就奇体如毛。嗱，咁啊，岁月多，中国话佢就虚空啊！咁啊，岁月多逢就即系虚空神。咁啊，佛每每说法，咁啊，虚空神亦都随众闻法。咁啊，等到佛讲完经说完法啦，咁啊，人人都起立啦。咁啊，为佛作礼，多谢佛法语之恩。但系呢个虚空神啊，佢都话明啊，虚空啊嘛，咁啊，空空荡荡，就当然系无心。咁啊，虚空神因为空荡。冇呢个肉体啊，咁啊，所以佢每次闻法咧，已经咧，人人同佛作礼，佢因为无心，佢点样可以同佛作礼咧？ 佢就大哭。所以佛就安慰佢话：佢你咯，唔使哭。佢话你都有心啊，不过你自己唔知啫。所以佛咧就放光，咁啊影现呢个虚空神，咁啊令呢个虚空神作佛光照耀之下，咁啊暂时咧见到佢呢个身，咁啊叫做如来光中。就影令暂现啦，咁啊既为风则就其体圆目，就系、是、呢个虚空神。咁啊佢嘅心咧，本来就空空洞洞啊，犹如呢个风则，本来就系无有实体啊。但系虽然系无心无有实体，咁啊亦能觉通。佢话专灭尽性就得直精文，就是、修行嘅出家者，以呢个定力啊，将呢个七色嘅受想思三种心所灭尽，名为佢就灭尽性。咁啊，进而证得啦呢个出世清净直灭嘅精文果。都话如此会中，就摩诃迦劫九灭二根系如同啊。本法会里边，咁啊摩诃迦是尊者咧，佢就好耐以来都灭咗呢个二根烦恼，净阿罗汉果。咁啊，因为修得灭尽定者就好多人，所以就单举法会中个摩诃迦是尊者，佢久已灭呢个二根烦恼，而正出世正果。以明了之，不因心念啊！咁啊，平常人就以呢个二根去用事，冇呢个二根咧，就以为断灭。但加劫尊者，佢入呢个灭尽定，已经九灭二根，唔单话六色不起现行啊，即使第七色呢个粗分烦恼，亦都灭咗啦。所以能够圆明了之，一切之犯啊，无时无处而不知。但系不因心念啊，唔系因为呢个二根啊去念。嗱，咁啊有呢个二根，佢单纯系圆一种境，咁啊不能同时圆一切境啊。咁啊现在尊者虽系九灭二根，佢能够圆明。了知一切之法，而不因呢个二根去心念。嗱，咁啊以上咧，咁啊一共咧就有六个人：迦叶、雕梵波提、阿罗律陀三位尊者属于圣人。咁啊，其他嘅三位咧就属于凡夫啊。嗱，咁啊凡夫得到嘅六根富有，乃系一。是如此，唔系永远如此嘅。咁啊，若是话圣人所得嘅咧，系一不永得，就永不为失嘅。咁阿难，今与诸根都若圆不二，内形就发光。个如是浮尘合气世间，诸变化相，个如汤烧冰，仍然不发定，无常之果。只就是名归真芙蓉的第二科，名为叫做芙蓉所以，就是为如何返往归真之后能够得到这个六根芙蓉呢？所以佛就开始六根本来就是互相为用，但是由于这个烦恼障所架，就变成不能互用啊。咁啊，若你离开呢个烦恼，咁就自自然然咧就得到互用。唔单系六根互用啊，乃至六尘啊，亦都可以互用。嗱，咁啊，六根互用就比较容易明，因为六根属于有知，同一个知觉性啊，同一湛圆妙觉明心。所以一根反而六根同时得解脱啦，咁啊六根要互用啦。但系六尘属于呢个尘境啊，属于系无知嘅尘境， 又怎可以能够啊互相为用呢？那咁啊，其实六尘啊，亦可以互相为用噶。嗱，例如经中讲，佢话花状世界所有尘，咁属于尘啊。咁呢个花状世界里边所有咁多尘啊，咁啊一粒尘啊，每一粒尘里边都可以现法界啊。等于话法界不离一粒微尘。一粒微尘都能现法界，不曾如此啊！无尽虚空法界诸尘啊，一粒尘都能够现法界啊！咁啊，呢种境界就系属于呢个六尘，亦可以互相为用咯。咁大家知话无端现刹，所谓七转法轮啊，都系属于咧六尘都可以互用嘅精力。咁啊，又分为三科。现在第一科就系视妄体咧，系本真，就系开始啊。呢妄体本来就系真实。嗱，妄体咧就系必诸根，亦都包括六尘、六色。咁啊，必是十界法。嗱，咁啊，指嘅六根、六尘、六色呢个十八界法，一一法都系本如来藏，妙真如色。但是他的體雖然是不變，但是他用就能隨緣，所以就有這個十八界。但是隨緣就是有染就有色，那麼如果我們隨這個染緣，就有這個九界的十八界，就好像這個水結成晶，就變成障礙而不流通。那咁若是话随呢个正缘就成就法嘅十八界，就好似呢个冰成为水啊，佢就面容无边，就圆融自在。咁啊，众生迷离之时，咁啊但见妄就而不见真啊。咁啊佛悟故，见真就不见妄。好似呢个慧眼人见花，佢就不见空啊。若是正眼人呢，咁就变空就不变花啦。我话阿难，今与之根若然不二，就系话你阿难能够返往归真啊，咁啊之根烦恼可以一时就圆不，咁就内形就发花，就系内心清净，所以能发呢个本有智慧失光。嗱，咁啊，诸根未曾圆拔之前，咁啊，烦恼障垢，所以本有智光就不得显化。若是话现今诸根烦恼圆拔，内心清净，所以能够发出呢个本有啊嘅智慧心光。咁啊，如是浮尘及气世间诸变化相嘅如光照冰。应然化成就无上之果，佢话如是呢个浮尘，所谓六种嘅浮尘根，同埋呢个气世间，即系呢个六种尘境。佢话诸变化相啊，就如光照冰，嗱，光就譬如呢个心光，冰就譬如诸相啊，咁啊以光照冰啊，用滚水去融冰咧，当然就化成呢个活动之水。就譬如以呢个清净心光啊，去照一切相，可以消灭都无余。所以话应一念嘅智光，所照呢个一切根尘，都即皆空净啊！因为心真故，一切皆真；心妄故，一切皆妄。冰本来系水，随冷缘而成冰啊！咁啊，其心心世界本是真如。由于迷故，所以有呢个心心世界。咁啊，现在以呢个净光所照之故，系唯一净光啊，更无呢个心心世界可得，所以能够六根互用，好似呢个冰成为水啦，能够活泼流通啊，就任用而异。所以能够回光返照啊，脱帘内缚， 咁啊六根咧就可以互相为用，咁啊用念咧就化成无常之果。咁啊讲到此处，时间已到，咁啊向下文唱，扶衣明日。